我也没敢动手，不知道他带什么家伙。当时我就翻出来两挺机关枪，还有两箱子假钞票。 老爷，您甭动心了， 他全招了。 这司令部啊，这还 好厉害，把这给我带上来。 是是是是是。 哎，行了，白千夫， 怎么着？ 老爷高兴了， 高兴了， 走了，见老爷去了， 见老爷去了。您找别人吧，您这 干嘛？ 哎呀， 要跳台是怎么着啊？ 要我亲命了？ 怎么了？ 怎么了？你这一回话，我满听见了。 这可不对，我回什么了？ 给老爷请安 啊！ 我把白千夫给逮着了。 什么话呀？没听清啊！ 我说现在白全福美着呢， 说起来现在挺好啊， 美着呢。 啊，什么耳朵？你这是？ 他没在天津 啊， 到了北京抢了一家银行。 我说呀，这到北京啊，要找你们同行， 找同行。来到天津没敢作案， 说来了天津啊，没你的饭。 每日在剧场装模作样说相声， 说相声可不装模作样吗？躺着说谁还听啊？ 我没敢动手， 说没接手，咱不直接着办的吗？ 不知道他有什么家伙。 对呀、啊，你们手绢扇子，你们不叫家伙吗？ 当时我坠的旅馆， 我说当时啊，你住的是旅馆， 翻出两挺机关枪， 说你会唱方子腔， 两箱子假钞票， 还会唱诗调。 老爷您甭动刑了， 事儿满办成了， 他全招了， 节目全邀了。 我一句没听清楚。 哎，狼头 啊，我说这是晚会吗？ 没错，你就去吧，有错有我呢。、啊、 有你了， 哎， 就没我了。 进了门之后啊，就坐到我们老爷对面啊，脸对脸跟他谈话。哎呦，坏了， 怎么了？ 没给你准备凳子，你这怎么办吧？ 没凳子没关系。 干嘛？ 我站着跟他说话。 站着 啊！ 你这一站着，我们老爷一瞧，怎么站着呀？没给预备凳子，我麻烦了。你呀、啊，得了，帮个忙吧。 怎么帮忙？ 进门您假装坐着， 假装 就仿着真有凳子一样。当时您进去您就这模样，你看这 对的 了。你跟我们老爷谈话，您这不跟有凳子一样吗？ 啊，拿大罐这么一盖，这么一 哎，好，哎，你就跟他谈上吗？ 这时间长了，我受得了吗？ 对了。您这身子骨也不行。 哎，我这身子骨不成。 这么着得了，您全一条腿挨地就行了。哎哎，对，哎哎那哎哎，就这么待着就可以了。 哦，跪着呀， 这不坐着，这样不是好一点吗？对不对？ 这倒是轻省点。 哎，再来一下。白全福一命告尽礼哦。 过堂子是怎么着？ 怎么了？ 怎么了？喂，我这不常威吗？ 我告诉老爷你来了，我们老爷耳音背，你知道吗？得拉点长音儿、 哦， 懂吗？哎，没关系。 是、啊。 白全福一命告尽礼哦。 老爷耳背，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 我 趟着料了，是怎么着？ 什么汤料 啊？稀了哗啦，稀了哗啦，这不脚料吗？ 满不懂，他刚才呀、啊、给老爷送饭的时候没留神滑了一跟头，碗都摔碎了，你趟着碗茬走呢，稀了哗啦，稀了哗啦， 让他们走一走， 没工夫，别扎着脚啊、碎碗，你走的时候得这么走，知道吗？ 哎，这就像了，知道吗？ 挑点道 哦，跳着走。 哎，白天无一命高低哦，哎，下，哎，请坐吧，哎，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哎，那腿下去，下去，哎，哎，就这么坐着，好极了，哎， 这是坐着呢吗？这个， 带着，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啊，这回对。 经典名段。